作品没办要，没作品也不等呀。 哎， 那么没办法嘛，早起打一只人老金。 哦，假的， 套上去真像是在糊里糊涂，到后头农村帮我们两家就帮他们来打架打骂。 哈，这算啥名堂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抵押，打一个去抵押书皮， 有个 套了在心里想，真像是蛮高兴。 嗯， 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套走去，真像是不肯放。吵着没办法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是啥名堂？你真的、啊？ 所以喽，这个是不正呀。 哎， 那么不要讲别啊，金姑娘也不舒服个。金姑娘个礼服叫大礼服，前头短，后头长。 哎，有个大礼服，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衬衫。 嗯， 金姑娘个衬衫特别个胸口都要八硬不比挺的哟，咋个硬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衣里像当双车双个大高一样。 侬倒不讲三角板， 哎，应该讲三角板了。 不，这个衣裳搭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姑娘胸口头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算了，头巾里像个领头啊，还是邦硬不轻的。 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姑娘稍微头巾粗一点，干嘛没办法了，拿根领结，来结结，硬劲抽一劲。 哎呦， 抽的新姑娘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肩上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巾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是要大收哎？ 那么要大收哎了？ 头巾拿开了。嗯。 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怎么样？ 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哇？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走是吧？ 哎 呦，搿是苦涩的，搿么小周围也来是个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个， 搿么小周围就走开 了，走了。 哎，新郎官，哎呀，恭喜啊！ 哎呦， 哎，侬好呀，侬好。 要跳出来的啦， 那不跳不不出来了。 搿是侬去得当了一个顾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做十几个人包完之东西，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怎么跳得快点？ 哦呀，新郎官恭喜啊！ 哦 呀，恭喜恭喜！ 哦呀，新郎 官， 哦，这个人好把人了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夜头衬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也鼻涕抹两人去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官人还有一样物事了，手里向拿样物事啊。 拿什么？ 滴滴滚鱼个，没吃好个像杨凤露一样个。 呀，什么杨凤露？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官人戴过些嘛。 戴。这个帽子打倒是从来没打过。 这既然不打嘛，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的确。 打扮这个新官人的人呢，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 魔术家一样。 哎，到这个变戏法了吧？又到有服装了多了。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就是变戏法了。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官人，俺就从老爷还要结婚。 哎呀，搿到是要农村， 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官人没到。你提苦呢？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啦。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提苦呢。 哪能 啦？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伊不穿啥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凉些，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得暖热点的呀？ 不来如也，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搭是米腰米裤结婚。哦，米要米裤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等呀。那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以后，弄暖热点的，我再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弄到不去弄夹炉了哎，那个重新样子的呀。 你 本是弄是西货， 嗯， 搞了新官人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都得起错， 哎， 花起错。发财的汽车， 嗯， 新官人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这样这样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真啊没搞好人了。也是礼节的， 我礼节， 是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的班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班人了？ 男冰箱、女冰箱、大冰箱、小冰箱、地冰箱、旁冰箱。 不， 没地冰箱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地冰箱过来的， 不是搓地冰箱，这个冰箱个男的男冰箱，一姓地呀，一毛地个地， 那么要叫人地冰箱， 一姓地哦， 哎， 地冰箱， 另外一个旁冰箱， 旁冰箱我晓得个姓旁叫旁冰箱， 哎，侬聪明啊，侬聪明，我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我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小， 等几十岁的小冰箱小冰箱。 啥事体呢？我的小兵想想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斗数， 领斗数，斗数咱们过了。 还有两个小兵想嘛，想把旁边撒虎叫虎洞。 对呀、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说日事的小兵想。搿为啥小兵想还要不如呢？ 要不如呀、 你那快点啊，靠、还有两个路了，你那根本不能去打仗啊！你那快快点啊！你那咋死了？咋终身不死啊？这其实刚小的小妹子根本不好出来做义气。 一般要这样子应试有啥办法？ 还有嘞，请来证婚人， 证婚人， 人家不认得，从来没办过的，新郎新娘你咋敢认得？这不既然不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呢？ 托朋友亲戚，还是老伴一起请的嘞？ 那这个证婚人是啥人啊？ 我有名气的文人， 文人， 其实是大流氓，专门靠证婚也好材料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征婚材料呢？征婚其实比较重要，这个正好婚不领俺送一十斤家里去香烟，送你这样送个送么子？ 再靠送香。 那有人一家一口子一年天要那个五六家人家征婚去， 你搿么家去送香烟来不及吃的了？ 不吃的呀？这第二块再问你去买脱个呀？想去买脱就订单容易。 人家要去买脱个？ 买脱。 这个是在动力嘛了？ 本来就在动力。新郎新娘两家的明明这个家子啊，是一家人家送出来，为交换色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是要调一调，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 对呀、这个还不算嘞，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抱没抱出来这个媒，这个药袋么还要吃，这吃的药袋声音呢是天边一粒， 嗦哆哆哆。哆来西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 哎，这个是吃喇叭呀，怎么吃得来哭出乌拉的了呢？ 那我们侬讲，今朝好年节了，结婚的人家多，我已经吃至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实在吃不动了，没办法。 搿么侬到底干部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几一天好人家了，人靠这个一个月养两三个月还没的。 可以在后头那个闹哟。 不是，那客人是这个新娘子这个放掉了，是不啦？ 没得啦。 门口的跑到礼堂里结婚嘛，是一眼眼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跑了家门，门口是泼摩尼干啥一样的。跑到半钟头回来，当中还没跑到了。怎么聊哭的？ 人家伤心。 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到家门呢？ 后来你结果。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这个真有必要哦。 有个中华墓说法的，所以这个新娘子就是结婚的时候，非要跑到两去买，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也要考虑啥呢？ 这个辰光为了考虑， 所以那个种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种结婚仪式了，真科技之啊，光火 一套一套笑。结婚之意又不哪能呢？ 我又开始闹嘛嘞！婚礼务必是大家所有人哗才涌上来， 我啥去冲上来了？伊拉 冲上来还剁么子嘞？剁什么剁纸花啊？往新娘子上剁上去啊？那么剁纸花啊，剁纸飞啊，剁花枝啊，剁花啊，有两个五沙剁么？韭菜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开再撒上去。 喂！侬当新姑娘新娘子哪盘的事啊？啊，没得爷爷么子在撒上去的， 那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别来把他一堆大块，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子生生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子打高跟皮啊，兔子上来是一个兜说是倒起来了，给你倒。 本来多上去么这么大许多的， 根本啥事体搿般人要多一么子呢？ 我你结果，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有啥体要 来？还是拿头名结婚。哎，我们送人情，当车子跑出来送人情，今朝么送了送了，吃嘛来吃了，你让么包袱一甩，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不是俺闲话的这个 人，侬还要拿这个送人结婚的礼是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了。 这个文明结婚啊，根本你到来不这样这样的， 阿拉自己本身一切都准备好了。 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相，一道来嘛那结婚一番。好了，开始，我是司仪了。 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没啥， 好吧， 没啥。那么婚礼开始，走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迎新郎新娘，这的 新相貌 啊，俺们来了啊，俺们来了啊， 哎，你是干的 啊？那么证婚礼，这的证婚礼，证婚礼， 证婚礼 哪里？证婚礼都是干的 啊，这是我是。啊 婚证，这的 啊，我 家老人，这的 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哎，就是我们， 我们家老人， 我们家老人， 来，仔细一些， 你哪个？ 来，帮帮忙，哎，领个领个。 男女宾下迎新郎新娘，这的。 还有这个 鄙人。 好，那么你们讲了，鄙人就不讲了啊。啊，假若人之事， 假若人之事， 你看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搿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牌洋钿头啊，搿种老牌洋钿头哪里交税强，眼神又到黑白堂上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五千块金牛钱一扎，一万洋钿可以买到三扎。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沓块纸币带来四张门子啊，要买趁早来啥人先买，还能两洋钿头。 今朝子你都一旦叫我迎风，你到今朝个样子迎风，是想到我屋上个号头结婚，我想想叫我痛哭。伊日天嘛，的确是防空衣裳，夜头灯火管制，那么外头落着雨。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屏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了是个像乌镇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啥东西还是锁子了？ 那么龙宫库中不吃用丫头们后闸。那么你丫头让这套楼中毒。 喂，那么你不要出门的话， 最近今朝子我是来发火门来。 啊，好好 好，往今朝来要来。 爹爹 咦， 原来你们没进来办东西啊？ 啊，那么累吗？我来外地来，大家叫我讲，那么我也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三个月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这个 其他哪咱不晓得， 年 纪轻的最近我一到两三岁的，我咱不答应，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咱变心的，像老头子媳妇我都变心，一老子讲就是变之心，啊没人要的， 真心护士。 那么你的礼包地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方面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笑一笑。 那么一看起是我对你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洋洋多看一看，我看见一个专家嘛，再是要第二笑。但是呢，一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他是摸出来。我一看底下还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那你的英语也是三笑英语 啊？咋个俩娘说这个唐伯虎了去向了？ 也不像唐伯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史莱姆。 侬也像去向了？ 我去向不然嘛， 门上是个梁 啊，自来水从门洞下来啊。 那么你就放心上良心吃饭好，那边看看你气没大啊。老实讲，一来头发四个水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总像个小弟弟一样。一两岁吃饭好，样样物事侪都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高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上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一通通侪等我预备好了。一两岁吃饭好， 哎， 搿么一侪等我预备好嘛，我点侪预备好。 搿侬点预备点啥呢？预备啥物事？ 那我没点呢。手在手心，那么殡仪馆我在这样好了，公墓我在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下来， 哎呦， 亡下来那才是一个 命了，是浑身是瑕疵。哎，诸位啊，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啊，承蒙诸位亲友一来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塌骨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没有250万，西装没有30顶，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西服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骨子嘛340万，万一花来30万，咱们造孽一个铜币都不那个了。 哇！ 哎，拿来吃喜酒啥？你从花来想的什么东西？自己生啊！ 哎呀妈呀！ 哎，今朝个酒是嘛17桌，李小张嘛30万行的一桌，一塌骨子嘛用成580万。师傅乡里面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靠这个一点把头赚两个铜币，现在弄得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诸位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只单到位啊！哎哎，来来来来，给大家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这个 老 早 做 什么的， 这么来一下了， 想到 想到的，人家的要求新官人啊，来 在这 里也 挺好的，新官人 要在这个，各位先生，各位学姐啊，这个李爷就警告了我，刚不想讲了。我现在我应该低下我想的待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的里， 你能到了骨干上来？ 那么好的咚咚的咚四圈，虽然我用的脚怪咚咚的， 哦，咚咚过来的。 但是即使嘛，就要过推， 小路， 推板， 我再出来是。 那么，现在到处的垃圾，到处的小菜， 基本。 那么小菜嘛，去逛， 起来了，好，谢谢哥， 那么比， 哎呦，我吃东西， 咋了？一人就要怪容易。我那玩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球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的，搿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啊？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晚上出来， 吃到几点啊？ 两条了， 呀哎， 盐蛋壳会长， 耶， 一雕吧， 几天？ 一七不八的叫一雕吧。 哦，一七不八的叫一雕吧。 蛋壳会长，一雕吧， 耶，一雕吧。 我让我这个声音我得听出去。 侬听啥了？蛋壳会长一雕吧。 我听是蛋壳会长一刀奔， 一刀奔。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拉来。 哥们谁都不要收。 一本我们我定期同地不要。 好极了。 一眼睛本我眼睛会不一。 可 惜。一眼睛不本我真不一。 到底哭浪都睁开。 到亚的手掌手我来嘛烧脱一切不发的。 哎呀哥们弄不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出他自家白懂的。 哎呀哥们跟那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发呢。 侬想为事哎，我听不懂侬想事体出吧？ 咁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的饭店么顶多，各地方么各帮当官么喊起来侪两样的，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海量上麦领的。 哎，跟到跟到听听看，哎， 海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当官的，各帮海法不同。 哎，侬到海海看， 顶好听的缅甸当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看，这个， 原来这样， 耶， 也是来一无锡么两本事， 耶，一无锡要啥么了？ 他们叫一无锡啊。 哦，一无锡两本事呢？ 两无本事，帮们叫本事 啊。 哦，侬不懂事了。 我硬呀， 原来这样。 耶， 杨一武是俺们俩本事。 耶， 杨玉来汤包年纪啊。 哦，汤包年纪上面。 伊拉一只汤包就一斤了。 哦， 五只汤包就七十斤。 那七十斤？ 那应一直要七十呀。 哦， 杨玉来汤包年纪。 哎， 杨再来成就两克那么改刀。 哟， 改刀懂吗？ 改刀上面。 一千两。 我有点花头到头个。 杨玉来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哎， 两两碗啥么子两两碗？ 四碗。 哎，怎么啥地不还四碗要还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还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还四碗么？哪能会多心呢？ 杨来这，杨我杨张先生，杨去汤米两两碗， 还 是蛮好听。 侬还四碗好了。 杨我杨张先生，杨去汤米四碗。 要洗块洗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死的五十人洗他还死个， 哎呦，耳毛灵 灵，哎，耳毛灵灵的， 哎，这个海量上面好听， 原来这， 耶， 原来炒米粉总有事了啊，这， 耶， 要再来听舅们两两卡， 哦， 原来， 耶， 原来，要再来牛市上网打的呀， 哦。 杨再来小龙门的两卡，杨一来把古米两两卡么送一四来浪钱。这个是美的浪古。 哎呀，苏西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故事。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杜老贵。 哎，还是呀。 这枪你生发在发 的，哎，是个是个， 上月个来的不？ 对对对， 这枪忙吗？在吃了是不？ 哎，吃过的 哦， 你吃过我来是 不？哦，哎，哎呀，上月个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领台上庆祝呢。 是啥个领台上去？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庆祝啊？ 哎，好的，这个 大。哎，找台找出来。 好，不要紧，没 关系。赶忙十八二个排上来过的啊。 喂，侬也当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跑上来过的。 哦， 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的。 老实在老实边，侬跟我来只圈子啊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侬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别别来只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的？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侬随便懂海亮，海亮，海亮。 哎呦，老李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吓死 了。哎呦，老李一代。 哦。 杨水来两杨什么两天都浪在。 呀。 杨有四房能当，有四要改人手。

在心里难忘为娘啊娘桃死归黄街路儿的娘身体虚实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春风叹死也恩雨地谢佳人请各位居美奔达人们胆小真邪恶恰不见秋香美若绝世人一道江开地千阴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的也是如此好秋香我就可让你讲他的啊不今天为路写情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名声去